笑个不停，一半是兴奋，一半是矛盾，恐怕不是你声音。按捺跳动的心情，慢慢把电话停。那是你的声音，那是你的笑声，你可知道我多高兴？你说你好想我，要来看我，我可以感觉到这一份真情。你给我这份情，叫我感动。我已经承认你是我爱。是兴奋，一半是矛盾，恐怕不是你声音。按捺跳动的心情，慢慢把电话停。那是你的声音，那是你的笑声，你可知道我多高兴？你说你好想我，要来看我，我可以感觉到这一份真情。你给我这份情，叫我感动。我已经承认你是我爱人。